微风吹起，吹到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没有目的，我给的爱要不回来。你说过的话我不曾忘记，你却离开。 You

像被呼救。